現新的疫情爆發點，全力做好救治。南韓再有一個養鴨場出現高致命性禽流感，是當地入秋以來第22宗家禽養殖場疫情。南韓全國多地近日接連發生高致病性禽流感，並呈現擴散趨勢，目前已經擴散至包括首爾、仁川、京畿道在內的首都圈、江原道、全羅南道等地區。當局說，雖然多地的蛋雞養殖場發生禽流感，但全國雞蛋生產依然保持穩定。京畿道明天起計劃對相關運輸車輛加強管制，防止疫情擴散。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预料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会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早晚有薄雾。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最后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啊， 梗系有啦， 多谢你啦，系多谢。 你一入嚟我就知道， 嗰日细佬咪成日听我哋噶， 系啊，梗系啦， 醒目啊，真系叻仔啊， 佢成日听心机噶，我 啊，醒目啊，叻仔啊， 咁近距离见到咧，就突然间，哇，原来咁靓仔噶， 就系想你讲呢一句咯。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美健康康陪住你开心。 在这几年，全希望已成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展得忘心恋。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寻梦者的长跑，尽全力领先。 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Out 欧瑞强。 有一个礼拜啦，咁好似好耐冇见咁样嘅感觉系，可能即系期待又期待啦。咁啊，终于又到咗星期日嘅晚上，而家系9:09啦。我哋直播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我哋当然有琴啦，吓钢琴，好靓嘅钢琴，同埋有个吉他等等嘅乐器，清新抒情地伴奏今晚三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咁啊，阿天使咧就去咗美国，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好开心，又有阿乔喺度吓，我哋不嬲都咁多年都系阿乔同阿天使，仲有咧就系、是、我哋嘅吉他手啊智慧啊，咁啊智慧亦都系我哋嘅团队伙伴，喺演唱会咧都会见到佢啊，好有型嗰个咧，请饮茶啦又。不过最重要咧就系今日嘅特别嘉宾咧，我哋揾到一位，有一把好独特、好抒情嘅声音，我特别喜欢，我都讲过好多次，好中意嗰啲女仔咧，有啲中低音嘅吓、可以唱好多即系唔系要好好响亮啊，或者喺晚上嘅时候咧，哇，嘈醒晒人嗰种，系好抒情地咧，同我哋唱好多抒情嘅中英文歌。佢个名叫做 Sita。 Hello， 大家好。 谢佩津。 Hello， 大家好，好开心啊！今日 有记性嘅咧，就记得 Sita 已经嚟过一次。 嗯。 咁我印象中咧就唱咗好多我好中意嘅歌啦。咁、包括啲 Carpenters 啊等等，因为有中低音嘅女仔咧，又好擅长呢一类啦。咁中文你又中意唱？可能是不是梅艳芳啊？ 是啊，因为譬如王菲其实很多歌都好听、但我驾驭不到。 哦，因为她很高音、通常的 range 很阔。 揀返啲适合自己唱的了。 我如果讲这个话题我都觉得很啱的。即是我都喜欢唱一些抒情啲。所以所谓抒情啲呢就不能够哇哈哈即是要嗌到很高的。即是所谓飙音啊。我虽然我初出道嘅时候我系高音嘅，我都唔知点解，啲人会 set 啲咁嘅 key 俾我。 我都系、哦， 系啊，你都系噶。 我初初嗰阵时咧系好高噶，咁但系啲人话就系话唔好听咯。 唱到，但系 系啊， 唔一定要唱。 好尖噶，我因为用咗可能用咗啲半真假声。 系啊，女仔尤其是啦，吓咁所以咧，我哋今晚都会好抒情地啦，因为有啲好温柔嘅吉他钢琴声音，希望大家个感觉都是很舒服就好了。由现在到凌晨12点，差不多有三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听歌。不如这样，我们开始的时候唱一首我们香港的歌先。 但是这个巨费。 巨费，但是用抒情声音去唱。 OK。 是吗？得的、哦、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大乐队，也不是在一个科那里唱。是在 我试一下 大家的房里面那个耳边那里唱。揸緊車，好近距離地唱，唔該 Sita， 一首我好中意嘅歌， 《東方之珠》。 極目望，困惑而彷徨。可喜的是眼前繁盛现状，新的生活，新的奋斗，斗志化为强劲力量，至少到外表多风光，可爱的是有人凝住流汗，若然至少身作被世向群力愿群撑，东方之珠更亮更光，念旧日信念何顽强，几经风暴雨狂云雾巨浪，新的迫害新的引诱，有正有邪，何处是岸？小土中路本多康庄，可爱的是有人仍是绝望。 意，至少到终生作被世去群力愿群撑，东方之珠更亮更光，念旧日信念何顽强，几经风暴雨狂还无惧浪，新的迫害新的引诱，有正有邪何处是岸，小岛中路本多康庄，可爱的是有人仍是绝望， 東方之珠呢個名好熟啦，即歌都好熟，不過有兩首嘅，其實應該可以講三首添。因為點解咧？嗱，呢一隻咧就欣妮就唱粵語啦，啊，東方之珠。咁另外咧有一首就國語先嘅，即係羅大佑啦。但係其實羅大佑嗰只歌咧，佢又有一個粵語版嘅， 係咩？ 係啊，即係同旋律，不過咧就係關正傑唱嘅。 哦，我未聽過， 未聽過啊？ 嗯， 啊，一陣間可以揾出嚟唱嘅，啊，係呢只阿喬係呢個。嗱，好简单啦，即刻噶，有广东话嘅， 我咁我未试过， 即系嗰个国语嗰个就流行啲，因为全国都喺度唱紧啦吓。Anyway， 呢只歌咧都系讲我哋香港噶嘛，咁属于我哋香港嘅歌，应该全部我哋都识唱，包括狮子山下等等等等。 系咪啲歌词都好？好到 系，好到嘅。咁呢一只就有少少，即系在逆境的时候鼓励大家向前看，啱啱地而家噶啦都。 我哋都系呢个疫情揾翻呢只歌出嚟玩。 系咩？ 系 啊,、哦、啊， 大家都好多共鸣嘅。 跟住眼湿湿咯， 唔紧要，呢啲都系即系人之常情啊 ，ups and downs 嘅嘢。但系我哋而家已经即系开始唔错，我觉得 錯 啊，即系好似天气一样啦。应该虽然咧今日好多云啊，有少少雨添嘅，有啲薄雾嘅。咁啊，听朝一起身咧就系一天都光晒噶啦。 Yeah. 啊，讲起天气咧，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系大致多云啊。初时有几阵雨，晚间咧就有薄雾。明日最低气温大概系23度啦，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嘅，最高气温会升到27度左右，吹轻微至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哇，十足咧就好似春天咁样。 但系星期三又话会转冷咯。 系啊，提醒大家，星期三如果去到户外，尤其是翻工翻学都好，突然间会冻得好犀利， 系12度好似话， 系啦，跌咗成即系7-8度闲闲地，分分钟成唔系，成10度都有。咁唔紧要，我哋嗰啲歌咧，嗰啲温度咧系我哋控制嘅。东方之珠啊，我嚟，你要唔要要唔要温暖啲啊？吓咁同上面讲一讲，喂，整个好天气嚟得唔得？咁上面而家回复翻咯 ，Promise don't come easy 啊所有嘅承诺咧都唔系咁容易达得到。 啊、我中意呢首歌， 系咪啊？唱嚟听下先，一阵间先介绍呢只歌。 OK， 第一次听到，我肯定即系大家，诶，只歌几好听喎，咁试下。 送俾你哋。 I should have known all along that was something wrong. I just never read between the lies.Then I woke up one day and found you on your way, leaving nothing but my heart behind. What can I do to make it up to you?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but tell me if there's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home to stay when I promise anything to you.I've been walking around with my head hanging down, wondering what I'm gonna do. Cause when you walked out the door, I knew I needed you more than to take a chance on losing you. What can I do to make it up to you?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You know I've made up my mind to make it worth this time. That's the promise that I give to you. You never thought I'd love you. I guess you never thought I'd care. Well, I was just too proud to say it out loud. Now I know to let my feeling go. So tell me, what can I do to make it up to you?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You know I've made up my mind to make it worth this time. That's the promise that I give to you. What can I do to make it up to you? 佢原本都系咁短噶， 系啊， 点咁短噶？成日都系咁嘅，嗰啲好听啲嘅歌咧，想听听多段，哎，完噶啦咁啊！咁我哋下次唱咧就加长啲， 好啊好啊， 等阿乔又弹下中间诶过门啦咁样。咁我头先先上网查，因为我真系唔系好知道于边个原唱嗰个歌手系点，我原来一查咗出嚟咧。都唔识佢， 佢我谂佢呢只歌系一只最 hit 嘅歌， 系咪啊？ 系， 我冇咩印象，但系好好听，即系第一次听已经好舒服，又有少少节奏感。佢个名叫 Karen Nightingale 啊，咁啊 Karen 咧就 C A R O N 嗰个字，好得意嘅，好少人咁叫，女仔嚟嘅 Nightingale 即系 系啦， 夜莺咧，系咁啊！我哋以前诶细个咧，印象中咧呢、這个名咧就叫做蓝丁格尔啊，你知唔知叫咩嚟嘅？ 我知道是护士 的。啊是啊，你都竟然识喎即是第一个即是护士的一个象征啦、就是佢创的即是咁蓝丁格尔就是 Nightingale, 咁所以译音啫咁、但是我觉得我哋以前细个一路大嘅中文译音呢是好紧要嘅入咗脑呢你点样改我呢我硬是觉得好唔舒服即是譬如嗰啲地名啊。 是啊是啊是啊。 是咪啊即是即係以前叫，譬如我哋叫做譬如唱 Bee Gees 咁啦，我哋唱過 Massachusetts， 咁佢咧就即係我哋就咁以前叫做叫做咩咧？而家叫馬賽豬殺，唔知乜鬼嘢。 好多 都係。係啦，好古靈精怪嘅，係啲冇意思嘅，佢係譯音嘅啫嚇。馬殺豬賽州啊，而家咁我喺我都覺得係究竟係馬拉雞啊，馬殺即係馬。即系食嗰啲马仔啊，亦或系喂猪嗰啲猪嗰啲咁啊，即系啲音，一系咧就即系有啲冇办法噶，啲人嚟正式改，譬如你雪梨就改做悉尼。以前我觉得雪梨呢个地方好甜嘅， 系 即系澳洲雪梨悉尼，咁而家叫悉尼，都整整下都惯啦。咁啊首汉城啊叫首尔啦，系咪啊？咁啊 要个时间去适应。 系啦，要慢慢啊。咁但系嗰啲译音咧，美国嗰啲。州名嗰啲咧，就即係 仲更加特別， 改到天花龍鳳啊！我都唔係好記得。 其實好多廣東話都係， 係咪？ 你覺唔覺得好似以前好似讀唔係咁樣咁啊？即係有啲又會變咗咁樣。 太白咁呢個一正常嘅，即係尤其啲現代社會咧個步伐咁快啦，咁、有好多啲即係叫做本地嘅俚語啦。咁啊，譬如就算係大家都講廣州話，即係我哋叫廣東話啦，香港同廣州。嘅廣州話都唔同嘅，因為個用詞啊，嗱嗰啲語氣啦、啊，即係譬如我哋講，聽日星期一啊嘛，跟住要翻工啊，佢哋永遠都唔會講翻工嘅，佢哋講上班咁，上班係好正確嘅，即係文字嚟。咁但係我哋，你聽日上班啊嚇，即係我哋香港唔會咁啊嘛， 好唔香港 啊，使唔使翻工啊咁樣噶嘛嚇，咁樣即係個停啦。咁啊少少唔同，但係個音咧係。佢哋冇口音嘅，咁但系咧用詞啊，或者啲語調咧有少少唔同，咁啊呢個係正常嘅， 就算英語地區都是咁，全世界的英語地區都不同口音嘅，所以一聽我就知道大約知道呢個人咧喺邊度嚟， 喺邊度嚟， 係啦，佢雖然佢都係講英文嚇，咁啊，譬如你估如果我哋揾揾阿鄧麗君唱《女人花》會係？要认得的应该 认得，但应该是另外一种味道咯。我想 女人花是边个？阿叶倩文啊，唔系啦， 梅艳芳 嘅梅艳芳噶嘛。 系啊，咁诶， 即系变咗咧，我又觉得有几得意嘅，有时即系有啲唔系讲开嗰、那个语言嘅人咧，突然间去 又试下系咪？ 系有啲有少少异国风情嘅味道。不如你而家用翻梅艳芳嘅我哋香港地道。 好啊，我又试下，因为都好多人中意只歌， 好多我都中意嘅，尤其用你嘅声音去演绎咧，太适合啦。 送俾你哋《女人花》。 女人如花花似梦。女人如花花似梦。 歌名就当然叫做《女人花》，多谢阿 Sister。 Thank you。 同我哋演绎啊梅艳芳嘅呢一首好好听嘅歌。九点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话，正计划引入先导计划，由独立第三方查核舞台安装工程，理论上或会选择在大型演唱会试行，会再同工程师学会以及专业机构等商讨细节。工程师学会会长卜国明话，政府有咨询学会意见，目前处于初步阶段。他相信當局稍後與學會及業界商討之後，將制定相關指引，希望可保障表演者安全之餘，亦都不會扼殺業界創意空間或造成過分監管。卜國明相信有關指引或涵蓋風險評估要求，無論是否屬於大型演唱會，若果經過評估之後發現有關表演使用到較高風險的起吊或機械升降裝置等，需要進一步小心核查。他認為如果加入第三方查核舞台安全，相信會由機械或輪機造船界別註冊工程師負責檢查和簽署驗收，並由認可技術員協助。12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可以由下個月1日起選擇接種復必泰2價疫苗作為第四劑，網上預約服務即日開始。另外，新冠疫苗宣传和外展疫苗接种队将于下个月3号在荃湾愉景新城举行亲子嘉年华，现场将设有流动疫苗接种站，除了即场登记接种疫苗外，市民可以即日起致电电话专线预留接种疫苗名额。这次是首次在同一场地向市民提供5款新冠疫苗的外展接种服务，包括伏必泰原始株疫苗、科兴疫苗、伏必泰疫苗儿童配方、伏必泰疫苗幼儿配方和伏必泰二价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至今只有大约20%的3岁以下幼儿接种了新冠疫苗，希望透过亲子嘉年华和工作坊等活动，让更多家长认识及早接种新冠疫苗的重要性。內地昨日新增39,506宗新冠本土個案，重慶佔超過8,000宗。副總理孫春蘭過去7日在重慶指導防控工作，提到要及時回應和解決群眾合理訴求，加強人民關懷和心理疏導，嚴防防控各環節的安全風險，維護防控秩序。孫春蘭說，重慶疫情防控處於關鍵時期，要做好風險研判，既要加強指導疫情較重街道鄉鎮、城中村、老舊小區的防控工作，鞏固擴大防控成效，亦都要加快疫情較輕地區社會面動態清零的進度，盡快推動風險區域解封，擴大無疫小區的覆蓋面。他說管行業亦要管防控，要加強流動人員和重點場所管理，消除風險隱患，防止出現新的疫情爆發點，全力做好救治。俄羅斯傳媒報道，烏克蘭軍隊使用多管火箭炮對頓涅茨克市中心進行炮擊。報道說，烏軍的炮彈跌落靠近多層樓房的地方，有樓房外牆和玻璃受損，幾枚炮彈就跌落一個球場旁邊的地方。親俄武裝組織負責人說，已經知道有一個居民受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接受德国传媒访问时说， 西方國家對烏克蘭提供軍事和金融支持，雖然最終會令他們的社會付出沉重代價，但這種支持是必要的，因為維持和平的最佳途徑就是支持烏克蘭。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雨，早晚有薄霧，明天最低氣温大約2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相當溫暖，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間相當溫暖，星期三北風增強，氣温顯著下降，隨後一兩日朝早相當清涼。而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CIBS 人人廣播， 啊，幾時落堂啊？ 要学生有学习动力，有一个愉快的学习环境，真的很重要的。 愉快学习总司令， 总司令当然就是学校的校长啦。 怎样看着学校方向啊，带领团队去成长。 希望学生每日上学都可以开开心心。 CIBS 节目， 愉快学习总司令。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幸福穷日子乜唔系一本书嚟嘅咩？ 冇错啊，小说《幸福穷日子》系由本地著名作家，佢亦都系历年来中学生最喜爱嘅作家阿农，同一班中学生交换对贫穷嘅观察同埋体验，根据真人真事创作而成嘅。今次由音乐剧作改编，为阿农的故事谱上乐曲，成为音乐剧《幸福穷日子》。 音乐剧作再次同香港爵士乐手邵天慈合作，希望配合三人的现场乐队演奏，将《幸福穷日子》演绎得真挚温馨。 大家好，我是 Judy 柯影彤，今次饰演黄志芬。 明日真太难预测，但我很好奇，为理想要怎去预备。 幸福穷日子音乐剧除了柯影彤，还有胡希文、周伟强、刘以利、陆鹏宇、杨俊图和梁雪贤演出。 幸福穷日子这个故事是想跟大家讲，无论大家生于什么世代、什么时间、什么环境、什么背景、什么家庭都好，都不要限制自己对未来梦想和生活的想象，要坚持不放弃，努力去发掘可能性。 幸福穷日子演出日期12月16、17晚上8点，12月17、18下午3点，在上环文娱中心剧院演出。 希望大家看完这个音乐剧之后可以充满力量，正如我刚才唱的那句歌词那样，为你的理想可以做些什么预备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个母亲不管多入神，怀内的挚爱习惯做弄人，做个母亲多少星夜冷，陪伴小可爱入甜梦被暖心，天真小宝宝学行，让母亲听听乱奏小木琴，亲生哼歌多动人，就算一世照料仍是暖心。 这个歌就原本是 Greensleeves 的，现在我们改了个歌词，用广东话唱出叫做母爱。为什么我唱这个歌呢？就因为我们今天有一段的新闻，就我们香港电台的新闻部都听到，就有一个四个月大的女婴，就是一个 BB， 因为是心脏衰竭，咁啊，急需要咧接受心脏嘅移植手术。 我琴日有 你都知道吓，咁啊，你家属即系佢妈妈啦，佢妈咪，同埋香港儿童医院咧，都呼吁我哋香港嘅市民咧，系捐赠器官。合适嘅捐赠者嘅条件咧，就包括咧佢嘅体重咧系13公斤或以下。 13即系小朋友嚟。 系啦，因为佢大人又唔啱啦嘛，吓咁啊，任何血型都得。 系，咦咁得意啊？ 系啦，佢就系咁讲嘅。咁啊，佢媽咪即係都喺訪問之中咧，佢話每一日喺個視像探訪嗰度咧，都會直播外邊啊啲個天空啊，啲花花草草啊咁樣咧，就睇到個 B B 啊好反應嘅。咁就算B B 女係插咗喉，咁但係中意嗰啲嘢咧，佢都會開心笑，佢識笑。咁即係形容係個女好堅強啦，好開朗啦。咁因為醫院同埋大家都覺得即係知道咧，係移植即係心臟移植咧係唯一嘅希望。咁所以喺度咧就向即係大家呼籲一下啦，希望有心人士咧咁啱咧，即係如果有一個去世嘅 B B 嚇， 希望真係有啦。 佢有即係。都有一个捐赠的心呢，他就可以将个心呢就捐给他。 我自己作为一个妈妈，听到这些呢都会觉得很拿住 的。是 的。所以真的都希望如果帮到的大家都出一分力。 是的，虽然呢大家都认为不是容易，很坦白讲，但是奇迹呢就是需要 去有心人去实现的。 没错。 不如这样啊 Sita。请你跟大家一起唱一只叫做有心人。 好啊 好吗 好啊。 大家都会很熟悉的张国荣的有首有心人。 寂寞也挥发出雨香，原来情动正是这样，曾忘掉这种遐想，这么超乎我想象，但愿我可以活成完全凭直觉觅退场，浓雾地 如错看了都好，不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是无理或有心像迷像戏，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理但有心暗来冥王，谁说这算是情愫？ Thank you， 有心人送俾你。 有心人希望一啲有心人就听到，亦都咁啱都可以有些微嘅机会咧，可以帮到啊子希咁啊女婴，即系 B B 女咧叫子希。 嗯，冇错啦，即系大家调翻转谂下就 系啦，急即系急需要心脏移植啦，咁啊希望体重系4.5至到13公斤。嘅一啲 小朋友， 小朋友啊，如果可以捐出个心脏咧，就应该有机会 祝福佢啦。 系啦，有机会。好，咁啊，我哋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一听呢啲歌咧，我又谂翻即系嗰个 mood 咧，系谂翻好多童年嘅往事啊。我哋都做过 B B， 我哋都做过小朋友，我哋都得到母亲的爱护，一起度过了很多日子，希望所有的 BB 都可以成长。歌名叫做《童年时》。剛才這首歌就是張國榮唱的，但是Leslie 也唱過這一首，他很喜歡這一首，所以他也曾經再次灌錄。我初初聽夏兆星唱已經覺得哇，這首歌好像回了我們小時候，回了鄉下一樣， 很入心啊這歌詞。 童年時我與你家鄉中相見，天未亮你与我永远心意 也一样，何时能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上一堂，童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千陌上，你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千陌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对你上一堂，说过要我将心挂天上，何时能再与你打千秋飞到星月上，每次我看见星星也会对你上一堂，童年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望，再看看这两颗心有没有永远相向。 名就叫做童年时啦，咁诶，当我喺度投入嗰啲歌词咧，唔知佢啲心机旁边嘅朋友有冇投入嘅，就系话真系好似翻咗嗰啲乡下嗰啲地方啦，咁因为只歌就系咁讲嘅，即系同个女仔青梅竹马啊，大家一齐去摘菜花啊，摘啲野花啊等等。咁呢啲都系而家少实现嘅啦，就算乡下出嚟嘅咧，都已经变咗都市人啦， 唔同晒 系啦。所以呢啲歌咧，嚟令到我哋有呢啲 意境， 系特别嘅意境啦。系越系即系怀想嘅，越系冇咗嘅，咁啊特别咧怀念。 同埋而家啲千秋咧打唔到嘅， 系咩？ 好矮嘅， 系咩？点解？ 唔知道可能系 俾嗰啲再细个啲玩啊， 危险啩？以前啲千秋好可以揈到高噶嘛，而家嗰啲唔。 你讲起我都系，我哋细个咧，真系唔好话女仔男仔都系，嗰啲千秋真系高到，你即系嗰啲人咧，有啲矮嗰啲咧，佢就喺后边咧就即系吓你 跳秋噶嘛，又玩 系啦，又跳秋啊，跳落嚟又有知啦，又有啲咧就将你咧嗰啲大人将你揈到有咁高得咁高，揈到差唔多反转咁 啫， 好惊噶嘛，其实。不过呢啲都系值得回忆嘅， 冇错， 童年往事嚟。细个你会唔会怕黑嘅咧？即系譬如话诶，瞓觉会用咗妈咪一起瞓啊，陪住啊嗰啲。 而家你叫我谂翻转头啊，好都 应该冇嘅，以前唔兴嘅， 以前唔兴嘅真系。 而家调翻转咧，你做妈咪啦。 同埋我哋以前住舊區咧，即係住嗰啲舊式嗰啲公屋咧，其實可以打開門一齊瞓，我哋瞓冷巷噶， 係咩？係 啊， 一夏天尤其是咯， 寒將嗰啲尼龍床出去咧，咁所以就係 隔離咗我全部都好 friend。 係啊，就同埋好安全嘅感覺，即係差唔多喺户外瞓咧，都唔驚， 又唔使鎖門嘅。 咁如果調翻轉頭，你 而家做媽咪 係啦，做咗媽咪，佢個小朋友會唔會？哎呀，媽咪，我要同你一齊。 以前成日黐住嘅，尤其是個仔，係啦。咁而家咧，翻嚟大個咗，就個仔唔會啦。 咁當然啦。 係啲女就會，我最大嗰個佢喺大學住多啊嘛，咁佢翻嚟就會，咁佢就會翻嚟就會有陣時嗲下我啊，一齊攬住瞓下。 哦，即係回想起佢細個都會一定係咁樣啊，咁誒。所以你選咗呢隻歌咧，我突然間咁問嘅啫，因為睇到你的歌名咧，即係 Paul Anka， 呢隻叫 I Don't Like Sleep 咯，係咪？咁都好耐嘅，以前我哋都好興唱呢隻歌。 我好中意呢隻歌嘅。 係咩？好 ，I Don't Like Sleep 咯，我唔中意一個人瞓覺。 冇錯。 OK， 黐住媽咪啦。 I don't like to sleep alone. Stay with me, don't go. Talk with me for just a while. So much of you to get to know. Sleep alone， 我唔中意一个人瞓。一个人瞓唔好咩？可以阔啲。 其实有时几好嘅，可以周围碌。 系啦，可以碌咁。如果你隔篱有个一日砸到我， 同埋鼻鼾。 我呢个都系好多时候发生嘅啊。咁就呢个噪音问题嘅，因为今晚咧即系唔会有噪音问题嘅啊，应该。我哋选嘅曲啊，甚至乎我哋呢伴奏大师啦，都就住晒， 好有喎， 好有喎。 不需要多啊，最紧要即系好听。我成日都咁样讲嘅，即系你复杂编到几十种乐器都未必一定好听。有啲歌系将佢变咗奏，意思即系好似头先咁啦。原本都几行噶吓，都几硬的。 所以要忍住。 咁啊，但一变咗呢一种嘅声音咧，就啊真系好舒服。可能一路听住一路瞓觉嘅朋友都好多嘅，因为我哋而家时间。虽然咧就已经接近十点，但系正常冇咁早瞓啩，系咪？ 我哋冇咯， 我哋冇啦。尤其是呢一排啦，吓啲世界杯， 系 诶，都唔好挨咁夜啦。其实可以咧，即系有时间先翻睇都得嘅。啊，我就系咁， 身体健康最紧要。 系啦，十点钟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两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里边梗系有好多抒情歌啦。 射前最后一次系统间全区合练，央视报道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报道话呢次发射窗口期正值寒冬，发射场气象保障系统、测发系统加紧气象回箱同设施设备状态复查密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黄学武话。火箭、飛船以及發射場各系統狀態良好，已經完成火箭加注前的一切準備工作。天氣方面，一度廣闊雲帶正覆蓋廣東沿岸，預料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氣旋會逐漸增強。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雨，早晚有薄霧。聽日最低氣温大約2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相當溫暖，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李志刚啊，你星期一至五朝头早有咩做啊？ 梗系要做 gym 啦，要 keep 住我 body 啊，如果唔系点咁劲啊？ 咁夜晚啦， 夜晚当然亦都系做运动啦，日日夜夜做运动身体好嘛。 咁晏昼咧？ 晏昼我日日都约咗人噶啦。 好， 系啊，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系约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同我哋一齐开心听好歌。你哋都想约我一齐玩啊？主要听实面 Hong Kong 啦。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商，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一起飞去。 哇！呢啲吉他咧就叫做 finger style 吉他，一个人弹晒吓，唔系两个人弹。不过今日我哋都有个吉他高手系阿志伟啊，咁仲有阿乔啦，阿乔我哋嘅band leader 啊。咁啊，今日嘅二千里歌再重聚咧，就真系好似老友音乐再重聚一样。又有 Sita 啊 ，Sita 咧亦都经常同佢哋两位一起合作， 系啊，好拍档 系啦啊，经常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场合。尤其是啲抒情开心，譬如婚礼啊咁 啊，琴晚先做完 啊，咁啊，即系等人开心嘅，听起上嚟系啊，好舒服嘅，咁啊，即系饮得杯乐个添。今晚咧，我好多谢阿 Sita 啊，谢佩君同我哋唱翻各类嘅歌，咁我都觉得即系嘅有少少即系诧异，你又唔系年纪太大，但系你唱好多。一啲怀旧感， 我由五十年代开始嗰啲 系啦，已经识噶啦，因为你即系中意学翻啲经典歌，咁啊范围都好阔噶，有中文歌，有国语，有粤语啦，有啲旧嘅英文啦，咁其中咧，即系我哋都有好多人都有共通点，都中意 Carpenters， 我好中意， 系啊，因为你把声音系咪，因为 都啱嘅， 啱 系啦， 好多人都中意。就算即系，譬如我唔系女仔咁，但系我中意听佢， 因为佢好舒服 嘅，好舒服，同埋咧有啲治愈嘅感觉嘅。我而家净唔系话就咁听佢，嗰啲歌好熟啦。咁但系我都会开住，即系有时揸车咁。我又好中意听佢啲 arrangement， 即系嗰啲音乐嘅编排，嗰啲和音啊，好舒服，同埋好好好嘅编得，即系 Richard Carpenter 编嘅。 佢啲歌咧看似简单，其实佢玩起上嚟好复杂嘅。 好复杂，但系你一啲都唔会觉得人话话好多，好塞，塞住晒咁样，唔会嘅。嗰啲和音好啱嘅，同埋佢用嗰啲乐器咧，即系弹出嚟咧，冇一个乐器，每一粒音会系硬你嘅耳仔。 演唱会都好正。 好啦，不如咁咧，我哋呢个时段咧，呢半个小时，我哋唱晒 Carpenter's 好啊。 不如找一隻輕鬆的，等我開頭 先。好啊， 輕鬆愉快的，叫做 Top of the World。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dearest things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a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Of the world.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There'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a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ha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a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呢一隻咧就即係少數係 Carpenters 唱先嘅，但係咧我最欣賞嘅咧佢哋就因為佢揾嗰啲歌，然後咧再重新編咗，可能有時仲好聽過原唱好多，多數都係嘅。咁所以咧今日咧都會揾好多 Carpenters 嘅歌啦。咁有一隻咧。就啱今日，今日星期日啊嘛，今日就星期一啦， 睇睇啊。 星期一咧，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佢话喂，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一咧初时有几阵雨。 大家估唔估到个歌名系嘛？ 系啦，估到啦。 又落雨又星期一。 系啦，逢星期一落雨咧，佢话佢即系情绪咧就会少少低落，其实都唔关落雨事，因为要翻工。唔紧要，有我哋喺度啊，听日咧。就養足精神嘅，因為而家聽完咧，會有一個甜蜜嘅美夢嚇。就算聽到十二點瞓，都仲有好多個鐘頭瞓。聽日翻工。Rainy days and Mondays 就點咧？一樣咁開心。Sita。 To myself and feeling old. Sometimes I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all.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God, they used to call the blues. 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around some kind of lonely crowd.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but it seemsI always wind up here with you. 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T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d feel is come and gone.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all.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t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d feel has come and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Hanging. Nothing to do but fall.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all.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所以星期一如果都流雨嘅咧，就 get me down 嘅，唉，令到我真系心情麻麻。因为其实唔紧要嘅，因为咧永远都会有个星期一嘅， 冇错。啊， 即系以前咧有啲歌都系咁嘅，最中意嘅日子系梗系星期五嘅。 系啊，因为准备放假。 系啦，嗰句有一只歌咧，以前的士高年代啦。我记得叫做 Thank God It's Friday， 即系叫做喂多谢上天。诶，系星期五啊！ 但又冇十三号，系咪？ 系，咁又唔惊噶，即系而家嗰啲叫做黑色星期五咁，你知唔知啊？ 系啊， 即系 Black Friday。咁以前就哇，呢啲好唔好彩噶，即系好唔好运嘅，好黑仔噶，黑色噶嘛。但系其实啱调转嘅，即系而家外国嘅 Black Friday 咧，系嗰啲卖嘢啊，即系嗰啲百货公司啊，嗰啲销售嘅。是啦，因为佢由嗰日开始就会大减价。 咁就开心啦。 因为点解呢，因为 Thanksgiving 呢，即係感恩节系佢哋一个好大嘅日子嚟嘅。即係要买个礼物送俾人啊咁样。咁一过咗感恩节呢，佢就开始减价啦。大减价。大减价呢就点解叫 black 呢，因为调返转红色呢本来好嘅，但係啱啱红字呢商人嚟计呢就即係翻啲 red 赤字， 赤字哇！你真有文化，赤字咪红色咯 ，black 咧即系赚钱，但系赤字嘅相反，咁啊，所以 Black Friday 咧就哇好发达。 哇！今日又学到嘢啦。 我都系即系睇传媒噶啦，咁但系以前都听过嘅，咁而家就即系啊攞出嚟讲都几好。咁啊，头先话最开心嘅星期五，最憎嘅礼拜一啊嘛。有一隻歌叫做除了呢只 Rainy Days and Mondays 唔係咁，有一隻好好離譜嘅，好憎星期一嘅，即係咁樣唱嘅，但係大受歡迎喎。以前有一隻流行歌又係咁，係啊，我突然間唔記得叫咩名，唔知咩星期一咩咁樣。Anyway， 我哋聽日就星期一啦，我哋一路會唱到星期一嘅。 好， 又一星期一， 係一陣啱啱好。 頭先你唱完 Rainy Days and Mondays 我就會覺得落雨啦，有時。会几浪漫烟雨迷蒙咁， 冇错。 呢几日就系咁。咁如果你喂，我好怕落雨喺出边，喺屋企啊，又或者夜晚好似你而家咁啊，喺个房度啊，或者揽住个枕头都得噶。甚至乎好似呢只歌咁就犀利啦。我好中意咧 Carpenters 嘅歌咧，除咗头先讲佢哋啲编排啊，佢把声音啊，仲有咧就佢改编咧，佢揾啲歌好正嘅。我好中意佢揀 Anne Murray 嗰啲， 系啊，佢唱得好， 佢好过，好坦白讲，我 Anne Murray 我唔识 Anne Murray， 所以我唔怕，好听啲嘅，叫做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我竟然啱啱吓堕入，再次堕入爱河。 Dreaming, I must be dreaming, or am I really lying here with you? Oh, baby, you take me in your arms, and though I'm wide awake, I know my dream is coming true, and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There I go by.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 I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It must be magic, the way I told you when the night just seems to fly. Oh, easy for you to take me to a star. Heaven is the moment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Thoughts of leaving disappear each time I see your eyes. And no matter how I try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why we carry on this way,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 This masquerade， 咁唔出奇嘅，因为自己都照镜都认唔到自己，因为个化妆舞会嗰度以前好兴噶嘛，即系睇电影全部都系戴住个面具，好靓。 而家变咗戴口罩。 但系其实真实嘅生活里边咧，每个人都可能有两三个面具。 嗯， 翻工嘅时候系另外一个，翻到屋企应该要揭开个面具。在星期日的晚上应该揭开个面具，你睡觉没理由戴面具，可以轻松愉快做一个自由人，听一些自己喜欢的纯歌曲。十点半新闻报道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话，正计划引入先导计划，由独立第三方查核舞台安装工程，理论上或会选择在大型演唱会试行，会再同工程师学会以及专业机构等商讨细节。工程师学会会长卜国明话，政府有咨询学会意见，目前处于初步阶段，他相信當局稍後與學會及業界商討之後，將制定相關指引，希望可保障表演者安全之餘，亦都不會扼殺業界創意空間或造成過分監管。卜國明相信有關指引或涵蓋風險評估要求，無論是否屬於大型演唱會，若經評估之後發現有關表演使用到較高風險的起吊或者是機械升降裝置等，需要進一步小心查查。他認為如果加入第三方查核舞台安全，相信會由機械或者輪機造船界別註冊工程師負責檢查和簽署驗收，並由認可技術員協助。港區人大換屆選舉提名期星期三結束，現屆港區人大陳志思說已經擔任港區代表15年，是時候讓其他有興趣人士參與人大工作。陳志思出席電台節目之後說，過去15年人大工作意義重大，令他更認識國家，尤其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和國家之間的互動，15年時間很足夠，希望更多人有機會透過人大的平台認識國家立法程序，以及怎樣更好代表香港在國家層次發聲。對於有報道指前特首林鄭月娥可能出任全國人大常委，陳志思說沒有就這個議題和林鄭月娥溝通，但人大的組成需要通過選舉的過程。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在網誌撰文說，政府未來幾年的基本工程開支預計逐步增至每年超過1000億元，計及私營項目，整體工程總量會增加至到每年大約3000億元。他引述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劉俊傑說，政府今年已經向建造業議會提供10億元的資助，在未來6年提供27000個技術工友培訓名額，也都會繼續與各大專院校和培訓機構做好其他技術和專業人員培訓。凌漢豪提到，建造業已經廣泛採用先進技術，例如組裝合成建築法，同時亦會推動行業在建築設計和施工上不斷採用創新科技， 包括建築信息模擬、安全智慧工地等。俄羅斯傳媒報導，烏克蘭軍隊使用多管火箭炮對頓涅茨克市中心進行炮擊。報導指，烏軍的炮彈跌落靠近多層樓房的地方，有樓房的外牆和玻璃受損，幾枚炮彈就跌落一個球場旁邊地方。親俄武裝組織負責人說，已經知道有一個居民受傷。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接受德國傳媒訪問時說，西方國家對烏克蘭提供軍事和金融支持，雖然最終會令他們的社會付出沉重代價，但這種支持是必要，因為維持和平的最佳途徑就是支持烏克蘭。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雨，早晚有薄霧，明日最低氣溫大約2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相當溫暖，最高氣溫大約27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问题上网找人帮手，唉，但不是样样嘢都可以上网问噶，听下啦。 铺头个 CCTV 坏了，仲有边个知道？ 我前日发过上网，问我铺头个 CCTV 坏了，有边个可以帮我换新嘅？ 你前日发咗个咁嘅 post， 夜晚铺头就俾人偷嘢。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哎呀，师傅啊，师傅，装修可唔可以唔好咁嘈啊？ 喂，唔嘈啊，点装修啊？ 乜你未听过宁静装修嘅咩？ 站在消费者或者住户嘅角度咧，其实你揾装修工程公司啦，或者师傅进行装修嗰时咧，可以问问佢或者提议佢用一啲比较宁静嘅装修设备。同埋用一啲專門嘅設備咧，去做一啲譬如開坑啊，或者係固定嘅工序啊。咁呢啲專門嘅工具咧，就唔係撞擊式嘅，咁啊會大大減低個噪音嘅。咁對個塵埃咧，亦都有幫助，因為好多時啲工具咧會有一個供水或者係吸塵嘅設備附上嘅，對個裝修工人嘅職業健康咧亦都有好處啊。 唔該曬環境保護處高級環境保護主任。评估及噪音组的张寿昌先生， 其实住宅装修咧都好难避免嘅。我哋希望透过呢个宁静装修计划啦，同埋考虑紧修订个法例咧，去限制一啲高噪音重型嘅工具，同埋限制呢啲工具使用嘅时间，尽量咧就鼓励工人咧采用一啲较宁静嘅设备。 据统计，每年有200,000个室内装修工程进行。进行期间噪音超过80分贝，即是一年之内有100,000人受到影响，你自己都不想身处其中的。 为推动装修业界选用低噪音装修工具，环保署现正推行免费借用宁静装修设备计划，欢迎有兴趣的业界人士免费借用，详情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网站 www.quietrenovations.com。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下個月咧，就成班朋友咁有邊時啊，有成咧就喺開一個叫詩文歌演唱會，咁又有詩歌又有文歌嘅，咁文歌好多嘅。咁咧就到時會開心，我會同阿 Jackie 嗰度講下以前即係我哋教吉他嘅時候唱啲咩歌。你我諗你唔識嘅，啲譬如啲咩 Over and Over 啊嗰啲， 呢啲唔識， 嗰啲唔識啲民歌嚟。係 啦， 即係譬如嗰啲Donna Donna 嗰啲識唔識？ 呢、這個就 呢、這個反而聽過係嘛？咁啊即係會講下呢啲懷下舊，同埋唱下啲即係以前啲民歌啊，而家嘅民歌咁有好多種民歌啊啲咁。咁誒開心嘅等於頭先只歌咧原曲咧英文叫做 Till We Meet 啦。直至到我哋一齐最好嘅，即系打电话嚟，出嚟做咩？唱歌啦，咁啊最开心嗬。 系啊，我都成日谂咧，第日我哋老咗都要打俾佢两个。 打俾两个，阿乔、阿乔、阿志威，嚟夹歌夹歌，而家好兴啊！你知唔知道？我识得以前嗰啲即系大我少少嗰啲朋友咧，因为佢哋六十年代咧，以前就出咗即系啱中学，读紧中学，中学毕业嗰啲咧，咁啊好兴夹 band 噶嘛。 系。 咁但系佢哋一出咗身咧，即系。就要哇工作啊，可能读大学啊，就各散东西啦。咁而家咧就聚翻晒香港咧， 兴翻， 好兴 啊！ 即系因为佢哋啱退咗休啦嘛，而家即系个年纪就差唔多系啦。咁啊，大家一齐咧就重温旧梦啊，夹翻啲 band。不如咁样啦，你唱一扎中文歌， 好 有啲好有意思，譬如呢只叫做我好中意嘅，系 卢 冠廷作嘅，你知唔知啊？ 系啊，作我就冇留意啦，但我好中意陈 百强啊嘛，系佢作俾陈百强。叫长伴千世纪， 送俾你哋。 俗世里遇到你，我变得那样奇，往昔情怀不再流离，留下陪你，此际在眼里。只得你笑语体贴入味，你的言辞姿态神情从未和我分离，就让我心永远地交给了你，浪漫爱火新岁月，人若老，爱恋不死。忘了忧，忘了悲，陪着天天也欢喜。留你心，留我心，长伴千千世纪。此际在眼里，只得你笑语体贴入味。你的言辞姿态神情从未和我分离，就让我心永远了你，浪漫爱火，我每夜回味。今生岁月，人若老，爱恋不死。忘了忧，忘了悲，陪着天天也欢喜。留你心，留我心，长伴千千世纪。此际在眼里，只得你笑语体贴入味，你的言辞姿态神情从未和我分离。 Thank you。 呢啲靓歌，希望可以长伴我哋千世纪。 冇错， 卢冠廷嘅就俾阿陈百强啦。咁后来佢自己又再翻唱，咁佢自己作咗好多歌。 佢啲歌我都中意。 系啦，咁佢自己咧都会，呢只我作嘅喎，咁啊系好好嘅一种感觉嚟。 嗯， 长伴千世纪之后咧，我同你 找回一隻比較舊的歌， 好， 顧家輝作曲，今次鄭國江填詞，徐尚局。我現在好像想跟小鳳姐一起唱，因為她的 key 跟你差不多， 重低音是不是？ 是差不多，差不多那麼低，所以呢，即是女仔既然這麼低音，我跟你合唱我要唱高音。 好麻煩我是吧？ 不煩不煩。 前望，我不爱独怀旧，名利我可以轻放手，是我的虽失去他日总会有，不惯全力寻求，难辨你的爱真与否，缘尽我可以轻放手，若你的心想变怎样都会变，想要留亦难留，渴望是心中富有，名和利不刻意追求，在心中好像醇的酒，全着要经过春与秋，内心也经过喜与忧，让我一生拥有轻松节奏，心里无欲无求， 很多瑰宝，即系我讲紧咧音乐界嗰度咧，好多作曲家啦。咁啊，头先就辉哥嘅作品唔使讲啦，辉哥嗰啲经典无数。再之前就卢冠廷，亦都而家非常之 active 嘅，为咗为我哋乐坛咧同埋电影界作咗好多好听嘅歌。但系我令我谂起一位即系我好欣赏嘅香港嘅作曲家，就系林敏仪。林敏聪个家姐 系知道，系啦，都系戴眼镜啊，系嘛，冇记错。 系啦，咁佢就即系最近呢十年八年就冇再喺个即系乐坛即系度活跃啦。但系之前咧又会为咗好多电影啊，就写咗好多歌，好精彩。我非常欣赏阿敏仪嘅好多歌，咁包括咧呢一只佢作俾雷安娜嘅，亦叫做《彩云曲》。 哇，我好中意呢只歌， 中意就要唱噶啦。 系啊， 嘅。 天空里现出彩云，风里幻化缤纷。在我心，我愿我的欢笑永远不变更。留住以往事，将它带进梦里，一心盼可将，一心盼可将美梦变真。在天空里现出彩云，光照耀眼缤纷。在我心，我愿有些温暖，多少不要紧。想有一天，只想有一天，美梦变真。就让我可以，可以一吻，谁人愿意献出友情给我？出彩云，天世渐变缤纷。在我心，我愿有真的爱，可开解我心。留住这故事，一起带进梦。将我心中，可将我心中美梦变真。就让我可以，可以一吻，谁人愿意献出友情给我？愿你能 呢只就阿雷安娜上嚟，我梗系要佢第一次唱啦。咁佢喺加拿大翻嚟，我都会捉住佢。 个编曲好正。 林敏儿作曲佢编埋嘅，咁佢就本就喺香港读书啦，喺读大学，然后就留学外国嘅，再翻嚟香港，去德国啊、意大利啊嗰啲。咁就好欣赏佢嗰啲作品咧，佢历久常新，即系唔会话我呢一排兴乜嘢我就作啲乜嘢咁。咁好多名曲嘅，其實如果你講起上嚟，哇！乜原來咁多歌都係佢作嘅，譬如阿倫嗰只《幻影》啊， 係啊，咁我真係唔知。 情有情是永遠着迷啊，都係佢寫嘅。 哇！咁真係好，咁就真係好多歌。 我諗又諗下先啦，你雲雨清風可以 上。阿信的故事， 係又係佢寫嘅。咁仲有好多好多，我立時間即係講唔曬咁多。譬如話，我又中意佢寫俾 Teddy Robin 嗰只。 这是爱迟早来他朝， 我都有唱， 失去你都有， 系啊， 咦，可以唱几句，等下乔弹几下你听下，好好听嘅呢首，系佢细佬啊，即系林文聪，今次唔系下流咩族，系作词，真系写爱，这是爱， 唱几句啊？ 系啊，唱几句啦，我一齐啦，这是爱，这是爱， 我就 唔识添， 我 F sharp。 咩橋都得噶啦，我哋玩下啫。阿橋好認真，即系佢咧彈任何一隻歌，佢要原裝正版咁啦。彈翻個 introduction 嚇，係、真係一模一樣，好嘢啊！ 這是愛。迟就来他朝，怕骤然失去，艳阳下有若灵犀暗地两相通，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空中往返身边造连美树，以那春风。 系咪真系一阵春风咁样吹上我的脸？嗰种感觉好舒服嘅。呢一只就系阿 Teddy 翻嚟出第一张嘅粤语唱片咧，佢就写咗呢一首《这是爱》俾阿泰迪罗宾。 关淑怡都有翻唱， 系翻唱系，仲有好多林敏儿嘅作品，我一次可以抄晒佢啲歌出嚟再唱。十一点嘅新闻报道下，我哋还有一小时嘅2000零歌再重聚， 深化全方位合作，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俄方致力于同中方共同抵制单极霸权，共同维护基于国际法同联合国宪章嘅国际秩序。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预料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会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早晚有薄雾。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我是路云娜， 我是林奕康， 我是江欣燕。 Hello， 我是林永亮， 我是陆思韵。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Hello， 我是叶广权，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我是 Mimi 罗敏庄。 Hello， 我是胡伟康。 Hello， 我是向海南， 我是周文琪。 Hello， 我是张永康。 Hello， 我是刘小维， 我是黎乐怡。 他是好心情的人，时光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3至2024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了解多啲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嘅升学概况。今年嘅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3日到9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一天，定会令历史因此改变。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又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但只字未讲失足最顺便，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痛失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意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 到咗晚上11:08，呢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你好，我系 Albert 安柯瑞强。我哋每一个星期日嘅晚上都会喺呢一度同大家见面噶啦。今日咧已经唱咗哦成两个钟头啦。咁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 Sita， Hello， 谢佩君。咁有一把好磁性嘅声音，所以啱晒我哋呢个节目，同埋陪伴大家。慢慢咁样进入甜蜜美梦就好啦。咁啊，当然我哋唱咗好多唔同类型嘅经典歌，有英文歌，有国语歌，有中文歌等等等等。不如我哋谂翻一只比较上系新啲嘅歌。 好啊， 睇我嚟讲，直情系新歌嚟，一两年前到啦吓。 呢只歌我哋都有玩过啲嘢嘅， 你哋即系玩新嘅版本。 系啦。 咁你点解要咁？因为阿乔同埋阿智慧即系弹吉他嘅智慧咧，系你嘅即系经常嘅音乐拍档。 系啊，我哋又玩咗啲 low-fi 嘅版啊，咁样跟住又玩啲其他版。 试下啦，阿乔，你领导。 缺氧到似有幻象，奋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染无常，这里有困你未及玻璃墙，被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呼吸，残存那种美，现在上到剔苦，从前是最讨人甜味，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勉强再试站立，自愿地展开学习，尽快适应着残忍的低气压，自愿缺勇气。失去你，亦欠骨气人，身心也逃离，从头再呼吸，沉沉那死气。 浸满氧化浪漫，沉迷在这内人寻味，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窒息都不意外，不呼不吸不盼待，不要你，不要你，要清空脑袋，尽量振作也应该，每一扇窗也打开，不怕你，不怕你。有害， 真的好啊！这个版本，阿乔啊，好嘢啊！呢个版本啊，有即系一个琴，一个吉他啫。只不过、我特别要强调，真的不用咁多嘢嘅。咁啊，当然要加埋阿 Sita 嘅最新演绎啦， 喷气版呢个 系啦，系啦。咁有呼，即系有吸必有呼啦吓。咁啊，即系喷气之前都要呼吸。咁呼吸有害，當然係講啲愛情嚇，好似想窒息咁。 係啊。 咁但係咧，現實世界裏邊咧，而家都經常都呼籲大家嚇，即係嗰啲我啲朋友講，我出去食下飯啦，又好中意出，我出去呼吸一陣。 係啊。 大家都知道咧，佢哋就吸煙啊。咁啊，其實真係 禮貌啲咯，咁就好似 有害嘅。佢哋都知㗎，佢自己知㗎。 嗯。 啊，即係唔係淨係影響別人咧，影響自己最緊要啊。咁啊。逐漸啦，如果你能夠唔好成日出去呼吸，正常呼吸就 OK。一隻非常之精彩嘅歌嚟嘅嚇，即係就算係近期流行曲嘅初第一次聽咧，我就聽到嗰個中間嗰段啊，即係莫文蔚一唱，就覺得呢隻歌真係會流行。啊，後來真係哇係流行到全部 number one， 又易上口啦。 係啦係啦，咁呼吸又係咧喺我哋節目裏講起。相当新啊，咁但系有时有一啲旧歌咧可以翻新，好似呢只歌咁，再旧嘅歌都可以。喺外国都好多呢啲情况，譬如 Billy Joel 啲名曲之中嘅名曲啦， 系 Bruno Mars 呢啲大星咧， 系啦， 都翻唱，即系话证明咦呢只一定系好 嗱，咁又唔系喎， 又唔系噶， 又唔系一样噶， 梗系唔系一样。 Bruno Mars 系 Bruno Mars 个版嚟嘅，即系佢食到个名啫。 只歌唔系呢只歌嚟噶，我由佢翻唱噶，我唔系嗰只歌嚟嘅。咦，咁啊要听，咁啊要听啊呢一只系点？ 好啊， 另外一首歌嚟。 系啦， 个名就叫做 Just the Way You Are，Just the Way the Same，Same Melody， 唔系啊，系 Different Melodies。 Her eyes, when the stars look like they're not shining. Her head, fall perfectly without her trying. She's so beautiful, and I would tell her every day. I know, when I compliment her, she won't believe me. It's so, such a thing to see, don't see what I see.But every time she asks me, do I look okay? I say, when I see your face,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 change. Cause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when you smile, the whole stop, stand still for a while. Cause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Her lips, I kiss them all day if she let me. Her laugh, she hate but I don't think so sexy. She's so beautiful, and I would tell her every day.Oh,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never asked her to change. If path of water searching for, there just ain't a sing. So don't even bother asking if you look okay. I say, when I see your face,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 change, 'cause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when you smile, the whole world stops standing still for a while, 'cause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the way you are, the way you are, 'cause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When I see your face,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 change, 'cause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when you smile, the whole world stops standing still for a while, 'cause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另外一首叫 Just the Way You Are， yes， 咁系另外一个即近排嘅巨星嚟嘅，就是、Bruno Mars。我听讲佢都好似喺网络嗰度开始走红嘅， 好劲噶佢。 佢当初系自己即系唔知佢边个嚟， 好鬼正 嘅。咁佢自己又做好多即作品啦、自己做晒一个人搞晒咁嘅，喺网络嗰度 系 咁样走红嘅。咁啊，当然啦，而家网络世界先至系主宰，咁、即系可以受众系。更多更多， 系啊，个时代真系唔同咗。 系啦，咁反而头先咧，等我睇到个歌名，我就即刻条件反射，一定系谂到 Don't go change， try and please me 啊，跟 Billy Joel， 一系我哋嗰个年代，而且呢啲歌咧系我心中嘅即系经典啦，系金曲啦。即系头先嗰啲 Bruno Mars 嗰啲，我未入脑嘅， 系一定啦，我 有排。 头先你讲嗰只 Billy Joel 就我都系， 系啦，即系嗰啲真正可以经得时间考验啦。即系譬如你头先嗰个 Just the Way You Are 咧，如果喺廿年后咧，即系我哋仲知道点唱咧，咁就 OK 啦。其实20年我已经讲少咗啊，系。应该更长，因为系唔止啊，系30几年。 即系等于你头先话我50年代嘅歌都识唱就 系啦，系啊，嗰啲歌点解会系经典咧？因为筛选咗出嚟， 冇错、 我哋用我哋嘅 taste 我哋嘅感觉，我哋嘅即系喺脑里边嘅空间咧，要俾佢摆喺度。因为我哋个脑有限噶嘛，我摆唔晒嗰啲，有啲唔摆唔到唔摆。即刻唔記得啦！而家死啦，已經係呢個年紀，被逼有啲擺唔到，想擺擺唔到。譬如有啲咁樣，譬如俾我諗起有啲啊，即係譬如以前嗰啲好簡單嘅呢、這個係 Just the Way You Are 嗰個年代咧，我以前我就喺一間即係嗰啲扒房嗰度即係唱歌啦， 自彈自唱， 職業嘅係啊，就唱啲咩歌咧？志慧卿，可唔可以彈下 Morris Albert 嗰只 Feelings？是很简单的他作的，但那阵是 No.1 很好听，即很简单唱，我个个都唱到的。咁呢就那种感觉就好像回到我间餐厅那里呢。是啦是啦咁样的。 Feelings Nothing more than feelings Trying to forget my feelings of love, teardrops rolling down on my face, trying to forget my feelings of love. never met you, girl. You'll never come again. Feelings, whoa, feelings, whoa, feel you again in my arms. This was my old feelings. 呢个就我以前喺个餐厅唱嗰个感觉。 唔系嘅，食饭听呢啲歌系好舒服嘅。 系啊，一路锯住啲扒都要消化噶。当年嘅 Morris Albert 嘅一首即系好出名嘅流行曲啦，当年嘅流行曲叫做 Feelings。咁我哋香港嘅乐坛咧好得意嘅，有好多唔同嘅歌，包括最初全部都系英文歌，后来转变咗，我哋有好多好多我哋属于我哋香港嘅中文歌。我觉得我由嗰阵一路到而家都好幸运嘅，可以即系亲眼亲自即系。哇！喺听佢第一次听，跟住又演唱，跟住学佢，跟住自己弹，即系睇住又跟住播，咁即系我做埋 DJ 咁样咧。咁可以即系同呢啲同我哋一齐成长嘅歌咧，系非常之密切。所以我而家个脑里边咧，我个脑好少嘢嘅啫，我冇乜料嘅，但系多数都系歌嚟。 正常，我哋中意音乐都系。 咁有隻中文歌咧，就即系形容都啱，叫《幸运是我》。 Me too。 咪好嘅，吓我哋都系好幸运，可以今晚喺度唱歌俾你听。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你，曾想偏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亦有得意时。没有信心，默默地说，幸运是个小讽刺。虽说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它可带予我一丝惊喜，可以实现我心志。梦变真，梦变真，求可以。一样是旧日的我。穿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曾想偏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谁人亦有得意时，这 信心，默默地说，幸运是个小讽刺。虽说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它可带予我一丝惊喜，可以实现我心志。梦变真，梦变真，求可以。 Thank you。 幸运是我。其实当年咧，即系应该八十年代初嚟嘅，系一个电视剧。 咁我又唔知 道，你哋唔知啊？你都未出世啊嘛，你唔系都你出咗世都话 出咗，出咗 话唔出啦， 出咗噶啦已经。 咁啊出咗世啦，咁啊有辉哥作曲，即系当然系辉哥作曲，因为 TVB 嗰啲啦，全部都系顾嘉辉作曲，咁啊郑国江老师填词嘅都系，又叫幸运是我。咁嗰个剧咧都有梁朝伟啊嗰啲嘅主演嘅，系啊，咁就好似叫做咩咧？叫鬼咁救魂 哦，咁啊冇咁冇睇过， 我都唔记得咗，争啲系应该好多人都唔记得嘅，即系有好多剧噶嘛，咁呢啲剧系哇鬼咁救魂，即系都咦啱，咁啊郑老师又好嘢，即刻咦你个剧叫做鬼咁救魂，即系幸运是我， 吓 即系咁，咁呢个咧即系流行到而家，好多人翻唱嘅， 郑秀文啦， 系郑秀文啦，系你又知道唱啦，有陈慧娴啊，再有啲新嗰啲。有出新嘅戏又叫《幸运是我》定乜嘢？林欣彤啊，呢啲有唱嘅，系、 哦、 啊，好多嘅。咁啲歌名已经好吸引啦。 系啊，同埋啲词又好好啦。 当然啦。 跟住原唱嗰把声又好正啦。 系啦、啊，咁不如讲起啊叶德娴嗰啲歌咧，就好多啦。咁佢翻唱人嘅都仲犀利。 系啊。 明星系佢翻唱嘅，你知唔知？ 跟住英文歌又好正啦，佢翻唱。 翻唱明星唔系佢唱先嘅、啊但是他是翻唱。 是吗？ 是啊，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我以为是他的。 是啊，你估都估不到，全世界如果不知道未听过你一定估不到。 是谁 是其中一届的香港小姐。 真的 个谜面谜面谜底你我都不懂答的。你都不会 懂。那是怎么知 道答谜底呢个答案叫张玛丽。 哦，咁我知呢个系边个。 知佢啦，系啦，梗系知道 Mary。咁但系系佢原唱。 哦，系啊。 系啊。好啦，咁太多呢啲音乐上边嘅回忆啦。 嗯， 新闻后再见啦。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正计划引入先导计划，由独立第三方查核舞台安装工程，理论上或会选择在大型演唱会试行，会再同工程师学会同专业机构等商讨细节。工程师学会会长卜国明说，政府有咨询学会意见，目前处于初步阶段，他相信当局稍后与学会同业界商讨之后会制定相关指引，希望可以保障表演者安全之余，亦不会扼杀业界创意空间或者造成过分监管。卜国明相信有关指引或涵盖风险评估要求，无论是否属于大型演唱会，若经评估之后发现有关表演使用到较高风险的起吊或者机械升降装置等，需要进一步小心核查。他认为如果加入第三方查核舞台安全，相信会由机械或者轮机造船界别註冊工程師負責檢查和簽署驗收，並由認可技術員協助。香港大學學生會學院報導，有內地留學生在校園內手持鮮花和文宣，悼念新疆烏魯木齊住宅大火中的死者，有警員到場記錄學生個人資料後離去。 港大发言人表示，傍晚有人在校园内派发和张贴宣传物品，保安员向他们了解，对方拒绝透露是否港大学生和相关活动内容。保安员担心有公众秩序问题，于是求警协助。警员到场了解之后，初步确认有关人士是港大学生之后就离开，学生其后亦自行离开。警方回复查询时话，接到大学保安报案指校园内有人未经批准张贴告示，警员到场口头劝喻，对方其后离去。12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可以由下个月一号起选择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作为第四剂，网上预约服务即日开始。另外，新冠疫苗宣传和外展疫苗接种队将会在下个月三号在荃湾御景新城举行亲子嘉年华，现场将会设有流动疫苗接种站，除了即场登记接种疫苗之外，市民亦可以即日起致电话专线预留接种疫苗名额。这次是首次在同一个场地向市民提供5款新冠疫苗的外展接种服务，包括伏必泰原始株疫苗、科兴疫苗、伏必泰疫苗儿童配方、伏必泰疫苗幼儿配方和伏必泰二价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至今只有约20%的3岁以下幼儿接种了新冠疫苗，希望透过亲子嘉年华和工作坊等活动，给更多家长认识及早接种新冠疫苗的重要性。本港新增803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输入个案有503宗，多20名患者离世。有12间安老或残疾人士院舍呈报合共16宗检测阳性个案，包括涉及11间安老院，共14名院友同1名员工确诊。1间残疾人士院舍有1名院友确诊，合共27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有3间学校共3班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另外，青山医院一个智障精神科女病房，自星期六起有4名病人确诊新冠病毒，当中3人有感染病征，所有病人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有关病房已经暂停接受新症和探访安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约27度，早晚有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作为首部新时代航天题材电视剧，剧集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及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等联合指导制作。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谁令我当 子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皆因得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老滞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场，谁令我仿似初恋再想，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去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 你今晚的印象是有特别嘉宾 Sita 谢佩俊。 Hello， 谢佩俊有一把很漂亮的中低音，很适合演绎梅艳芳的歌，都是你的挚爱。 让快乐为我展开，和你共醉原是可爱，为我尽力道上光彩，无奈我还难以因你改，逝去旧梦愿你抛开，怀念旧事徒令感慨，求求你让我躲开，明知今我没将来，当飞花要翩翩，非别离时刻真的不会改，但艳阳常为你照，就如还会全部爱，多少泪多少欢乐化着无尽爱，默默回味过去情意，一一收起关进心口内。今天美景不能再，不要为我添愁哀，此夕阳再散如将消失，再可见未来。当飞花要翩翩，非别离时刻真的不会改，盼艳阳常为你照，就如还会全部爱，多少泪多少欢乐化尽无尽爱，默默回味过去情意，一一收起关进心。不要为我添愁哀，此夕阳再散如飞，将消失再可见未来。 大家熟悉的赤的疑惑。如果你咁啱喺归途当中，咁啱刚刚扭开收音机，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不过我哋还有好多，起码有15分钟嘅靓歌送给你。多谢你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空中偶遇，一首电影主题曲，原唱系林志美。我哋今日请 Sita 偶遇。 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默然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迷人时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仿似彩云散去，那日才可，那日才去，再共你相遇。要是以后有缘能。 少女日记主题曲偶遇，原唱亦都当年攞咗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主题曲，原唱系林志美。讲起佢，下个礼拜嘅嘉宾就系林志美，唔知佢再唱呢首，或者系唱佢嘅初恋，或者系唱佢嘅爱是不保留。好多歌嘅，下个礼拜二千零歌再重聚，林志美会再出现。我哋继续有一首电视剧主题曲。 长谭咏麟原唱。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余，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完，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恋，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天，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恋为你献，求可改变。 电视剧主题曲叫做《谁可改变》。 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Why does the sea rise to shore?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ould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Why do the birds go on singing? Why do the stars grow above? Don'tIn the morning, and I wonder why I same as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 no, I can't understand how life goes on the way it does. Why does my heart go on beating? Why do these eyes on my cry?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you say goodbye. Why does my heart go on beating? Eyes on my cry.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you say goodbye. Skeeter Davids 或者后来的 Carpenters 都有在唱这一首我们的心中的经典英文歌，叫做 The End of the World。 我真的不想等到现在最后五分钟，因为已经节目接近尾声。陈百强的等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公平，愿没半点偏心。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知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 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 这一生你的心里满爱困。 寂寞到夜深 ，Thank you， 真系十二点啦。不过我哋唔系等到夜深嘅，系一路由九点钟系啦。希望大家听到夜深，进入一个开始嘅甜蜜美梦，透足精神，听日可以翻工翻学。时间差唔多，多谢今日咧特别嘉宾阿 Sita 谢培俊， 好感恩，好感恩，你哋再次请我上嚟，多谢你哋，多谢晒。 好听啊！ 多谢， 多谢我哋两位拍档阿乔同埋志伟 ，thank you。 thank you。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收听 ，Good night，Good night。